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电脑名词花样多，升级恢复又回车，一根网线通天下，坐在家里就出国。欢迎回到快乐合家欢，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继续分享小何家和电脑网络有关的趣事儿。那天吃完了晚饭，小何一家子坐在一块聊天，他们个个都是资深的电脑迷，说起话来那可都是一套一套的。 小何，我突然想知道你到底爱我什么呀？ 这个我得想想。哎，我呀，爱你那是自然的美，不施粉黛，素面朝天。哎，多给咱家省钱呀，真的啊，即使是把你全屏显示，那脸上也没有皱纹。 嗯，我心里无私，像你似的，整天患得患失的，一会儿确定，一会儿取消，丁点小事儿也被你最大化，眉头皱了多少次，也没有皱出几条安天下的妙计。连让你刷回碗，你都要愁眉苦脸的掩饰半天，脸上的褶子能不多吗？ 那谁让你是奔三呢？我这台处理器配置低呀、啊。 怕我这柴火妞给您丢人呢，影响您的光辉形象，您可以建立新文件啊。 别介啊，建了新文件再往上边存档，存什么呀？要只是复制，那不是瞎折腾吗？咱呀，还是踏踏实实的过咱那苦中有乐的幸福生活吧。哎，今儿有空啊，咱们一家三口看电影去。 请您预览一下，咱家这么些活谁干呢？ 关闭所有窗口，家里的活我干，看电影我买单，回车走你的。 哟，思想境界什么时候升级了？不是开玩笑吧？欢欢，欢欢，快别吃零食了，留着点内存啊，内存满了你就运转不动了。 瞧这一家子对电脑名词还真是挺熟，只是这个太熟了呀，也容易犯迷糊。这不那天呢，邻居啊问小何，说这个 CUP 是什么？ CUP？我就光知道 CPU， 不知道 CUP 是什么呀。结果这邻居哈哈大笑， CUP 都不知道啊， Cup 呀，茶杯呀，学过英语没有啊你？好了，接着咱们再来欣赏一个和网络有关的相声，来自刘澜和王凯的这段网络择偶。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网络的力量太大， 是吗？ 你看大家伙都知道 啊， 现在咱可以不看电视， 对， 但是得天天上网， 经常这样， 网上可以看电影， 对， 看电视， 有 看书， 呵， 看新闻， 没错， 什么都能看，甭说这个了，连搞对象都能在网上搞， 没有 网恋， 现在 不行，两码事， 不是 什么网恋，现在就网上专门有这种网站 啊， 挑选男友，挑选女友，只要把你的条件写上去，底下啪能介绍你能认识谁，谁是你的最合适的男友女友， 还有这样网站？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你要不你平时不学习， 哎呀， 你妹妹知道？ 我妹妹 回去问你妹妹去 啊， 大家伙不知道，她妹妹长得不跟她似的，这样真的比她好看多了。 什么意思？ 小眼睫毛是那样的， 对对对， 小嘴唇是那样的，小身材， 这又来了，这真是，你说漂亮不就完了吗？ 就说这意思吧 啊， 但是呢就有一点不好， 哪儿？ 眼界太高， 就是 啊，这也看不上，那也瞧不上， 没错。 结果发现这么一网站，把她终身大事解决了。 真的？ 你看我给你念叨念叨啊， 说， 你看他那网站特别好 啊， 分情简单、 啊、 那网页就两栏，上头打出你的条件， 嗯， 底下就是你合适的对象。 是， 哎，那天你妹妹试了， 说， 哎，说那个我想找一个什么呢？ 什么样？ 我想找一个有房的。 那当然了， 哎，漂亮的大房子。嗯，还有什么条件呢？得要有钱。 这可不呗， 哎， 现在娶媳妇得有钱， 有漂亮房子，有钱。 对， 输入完了 啊， 摁回车，真快，一秒钟不到，唰，结果出来了。 谁？ 银行。 对对对，现在银行都是大房子，里边装着钱吗？人？ 什么玩意儿？这是 人？ 对呀、啊，我说这个，你往人那边靠靠。 对对对， 往人那边靠靠。 啊、 那个要帅， 那可不，找对象那不得帅呀、 哎？要帅，得有车。 北京那么大，得有辆车。 哎，要帅有车，一摁回车键，好，一秒钟不到，唰，结果出来了。 谁？ 象棋。 象。国际象棋也行。人。 这怎么这样啊？这个。 真是的。 不是你再往人那边靠， 对， 是吧？你往人那边靠，那就长得要酷。 可不，男的嘛，一定。 这是形容人的吧？ 对，人 长得要酷、 哎， 而且跟着他要有安全感。 没错。 哎， 这是人， 这好不好？ 对对对， 要酷有安全感、 哎， 一敲回车，一秒钟不到，结果出来了， 谁？ 奥特曼。 奥特。行了行了，哎行行行行，你赶紧把这网站关了，知道吗？这非法取缔，这骗人的，这是。 不是，这也不赖人家， 真是。 因为什么？你妹妹打这些条件啊，太笼统。 嗯。 你把这些条件都搁进去，不就是人了吗？ 是吗？ 你看，你得有钱， 对， 得有漂亮房子， 没错， 长得要帅，还得有车、 啊， 你还得酷，而且跟着你还得有安全感。 都打上、 哎，这些条件都打进去， 啊、 一摁回车，一秒钟不到，结果出来了。 谁？ 奥特曼在银行下象棋去。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网络是个好东西，千里万里传情意，网恋婚姻要认真，珍惜爱护是正理。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大家好，我是韩健。接着为您带来的故事啊，发生在这个小何的同学身上。那天呢，小何的大学同学大李来找小何两口子诉苦。诉什么苦啊？大李的网虫老婆呀离家出走了。 大李，不是你把老婆给气走的吧？ 哎，说起来我比谁都冤，该离家出走的是我。我们家那电脑总是热的，开水吧总是凉的，老婆的眼圈总是黑的，眼睛珠子总是白的，白袜子总是花的，黑袜子总是硬的。 呵，瞧你说的。 咱弟妹不是挺贤惠的吗？ 那是以前，最近他又迷上玩电脑了。闺女的写字板找不着了，我问他，他说单击开始，然后找到程序，再找附件，肯定在那儿。 嗨，您家娘子可真够专业的。 这还没完呢，老家养鸡的叔叔打电话说，最近这几天老死鸡，说我们这边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啊，给他弄过去一两本。我媳妇就说，这个他懂，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重启。 这的确是有点太痴迷了，是该说说他了啊。 可不是吗，就因为他迷电脑我们都吵架了。哎，他居然还生气回娘家了，临走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行数字。 啊，银行密码吧？ 哪是啊，是555555888886，落款是个7。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我离婚的心都有了。 大李，这你可不能。哎，你忘了你们怎么认识的了？ 怎么认识的呀？ 网恋呀。 瞧瞧，又是网恋。大李两口子因为网络而相爱，现在呢因为这个电脑都要离婚了，这可不太好，怎么办呢？哎，小何两口子有主意，给大李啊放了一段小品，就是潘长江和金玉婷表演的那个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么大李欣赏完这个小品，还会不会想着离婚呢？ 小姐，你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1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2年就赶上姚明了 呀。狗。 骂谁呢？ 不是，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瞧不起谁呀？女的。 哦，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这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多大了？ 今年都18了。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你说什么？ 我说这，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好事儿。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不想。 吃醋？ 没吃醋。 生气了？ 没生气。 你肯定生气了？ 肯定没生气。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说吧，跟谁？ 过来。算了。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过儿，你来了吗？嗯。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龙儿，有麻烦吗？嗯嘛。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巴椅上等你。嗯嘛。 好的，不见不散。 红色巴椅，红色巴椅。 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我命令你起来！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你起不起？ 不起！ 你起不起？ 不起！ 你起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带药没有？ 没带。 赶紧坐下歇会儿。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都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我能坐吗？ 快坐坐，快， 慢点，慢 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不起。 起不起来？ 不起。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刚玩剩下的。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周我也不起。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我跟你抢什么了？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我不爱看动画片。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哦，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呀， 别哭，别哭，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见啊，听话。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谁女鬼啊？ 你 你 你 你 你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 是。 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诺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嗯啊。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嗯 啊。 嗯啊，加油。 嗯啊，加油。 嗯啊，加油。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耶。宽容，宽容，宽容。 温柔。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女人一定要温柔。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啊，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哎呀，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我不坐。 你坐吧。 我不坐。 你坐吧。 我真不。 你坐。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好的。那你呢？ 我蹲着。 啊。 哎呀，那个，我还是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不？ 是好朋友。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嗯，哦， 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嗯，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我可是好心呢。 我也是好心呢。 那你说我说 你先别说，来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我逼你什么了？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你都给我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都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这是比喻，同志。 比喻也是想出事。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什么？ 站着一群男人。 不是，他站着那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等会儿。 怎的？ 你说你找谁去？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嗯啊， 小龙女你在吗？我在吗？我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谢谢。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啊。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将爱情进行到底。 这是由潘长江和金雨婷表演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看完小品呢，大力想起了他跟老婆的恩爱往事，于是呢就上丈母娘家接老婆去了。大力老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幸福的日子又回来了。所以呢，电脑再方便，网络再精彩，咱也不能本末倒置，让网络生活干扰了正常的生活。为人所用才是发展电脑科技的最根本的目的，凡事有度，开心常伴。好了，今儿的快乐合家欢也该结束了，最后请您欣赏一首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芳芳感谢您的收听，回见。